手，放肆爱，放肆追，放肆起床，放肆的大闹一场，不能天亮。如果很多年后我还是这样，放肆爱，放肆追，放肆起床，放肆是我的信仰，再不怯场，梦想永远只会是。就放肆爱，放肆追，放肆起床，放肆是我的信仰，再不怯场，梦想永远只会是个梦想，放肆是个梦想。 就像谈不成的恋情，像摸不着的星星，就像落下不可思议，另外一脚靠近，但最后只感受打击。生命是自由搏击，几次跌倒几次爬起，这是一场 party， 这是一场革命。现在明白预期是什么定义，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，This is our time，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。现在

的魂，从日本一盏盏灯进大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 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。

熬，我会忍住不会颤抖。 你的光照亮